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66集，雅贼。 的确也听说鹤峰庄子捡回一条命，但是伤得太重了，一直隐居闭关养伤，再没见过他的踪迹。这厮不会是养伤养了60年，现在伤好了出来作怪了吧？ 没准儿，这小子当年也是如日中天，可惜殷侯一息之间让他一无所有，他恨殷侯，恨魔宫，那是一定的。 孟清明知道他是魔宫的敌人，怎么还跟他有来往呢？ 还有一件事我比较在意。 什么事儿？ 大晚魔宫三人叫孟清做少主人。 嗯，的确很奇怪，孟清的身份是他们的后辈，为什么他们三个看着那么听话？ 少主人，魔宫都没人这么叫。 我们连昭昭都很少叫少公主，殷侯都不让我们当面叫公主，说听着像公猪。 就是公猪公猪的，还不如展家小猫也。 展家小猫也？ 小四子扬起脸指着自己的鼻子。 那我是公孙家小四爷吗？ 公孙让小四子逗乐了，正想揉他两下，一旁赵普拿着被金翘子们啃成杆子的菜叶戳了戳小四子。 赵家小四爷比较好听啊。 嗯，是。 小四子点头表示同意，公孙踹了赵普一脚。 又怪儿子。 他也是我儿子。 哲影，那三魔开口了没有？ 开口是开口了，不过说话就不靠谱，要不然一问三不知，要不然就扯到天南海北。 还挺忠心，那三魔也是出了名的小人，没什么原则才对。怎么守口如瓶啊？ 似乎藏着什么大秘密啊。 众人正讨论呢，庞玉拿着个纸包从外边溜达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包岩和天尊。白玉堂见天尊突然来了有些不解，仔细一看，天尊还扁着嘴，似乎心情不佳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怎么了这是？包岩边给天尊倒茶边劝他。 您老消消气了，那大不了我下次再帮你挑几件更好的。 天尊扭脸继续不开心。 怎么了？ 我跟小馒头在古董街碰上天尊了，小馒头帮他挑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罐子，真品，不过啊，被人抢先买走了。 白玉堂失笑，难怪了，好容易挑着个真货还被人买走了。 哎，那个抢东西的女人真厉害啊。 抢着买古董的是个女人？ 是啊，手那叫一个快，我刚跟天尊说这是真品，那罐子就被他抢走了。我跟他理论，他还说他早就盯着了，谁叫我手慢，之后付了钱就跑走了。 众人都看天尊，天尊来气，一个20多岁的丫头骗子，他都100多岁了，总不好跟人抢东西。 哎呀，天尊你也是。 庞玉将手里的纸包打开，放到小四子和萧良眼前，原来是一大包干果。他边往嘴里丢着花生米，边拍着天尊的肩膀，没大没小的。 早说了让你跟他要回来，那姑娘古灵精怪的，一看就是个小混子，照我看呢，估计是个偷儿。 这无凭无据的可不能乱说啊。 哎，你不晓得最近啊，常州府的偷儿听说可不少。 真的？ 也难怪啊，衙门呢都不办案了，我爹虽然在这儿，但忙着查杀人案。 这种雅贼可油滑了，通常啊都是女的。 这你都知道？ 嘿嘿，蛇有蛇道，古董啊有很多落子都不太光彩，很多人都是出了银子叫雅贼去偷。这种贼通常轻功好，人机灵，只偷古董和名人字画，不留痕迹，不伤人命， 所以啊叫雅贼。我看呢、常州府这一带人都挺富的，逛古董街的时候听到不少人说失窃的古董。就这几天出的事情不用问呢、这是有个厉害的雅贼趁乱啊上这偷宝贝来了。 越乱越添乱。 说起来这件事情貌似是前阵子就开始了，孟青家里也遭过贼。 你有丢什么东西吗？ 好像是丢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他当时火上的挺厉害，派了不少人找。我问他要不要帮他找，他又说不用，说没丢什么大东西。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当时是真的很着急。 展昭想了想笑了，伸手一抓白玉堂。 走。 去哪儿啊？ 哼哼，买古董去。 展昭拽着白玉堂上街，两只金翘子就跟着飞出去了。白玉堂给两只虫子弄了一对小巧的葫芦柱，比竹筒透气还宽敞，挂在腰间也不碍事儿。他和展昭一人一个，正好一对。展昭和白玉堂来到了古玩市场，白玉堂看向展昭， 要怎么抓？ 先不管抓不抓，先给天尊选两样真货。 白玉堂觉得倒是不难，他对古董向来在行，于是一家铺子一家铺子看过去，最终被他看中了一幅字画。白玉堂刚伸手拿到手里，同时另一只手也抓住了画轴的另一端。白玉堂看了看来人，就见是个20来岁白衣服的姑娘，看着十分机灵的样子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很顺利。 姑娘，有事儿啊？ 本小姐先看上的，你们两个大男人不会跟我抢吧？ 白玉堂轻轻松了手，看向那铺子掌柜。 无论他给多少钱，我给双倍。 哎呀，丫头片子别添乱了，是这位公子先看上的。 掌柜的眼都冒金光了，对那姑娘摆摆手，那姑娘急了，瞪那掌柜的。 哎呀，掌柜的，你这是见钱眼开啊。好啊，本姑娘出10000两。 拿出来看看。 拿什么？ 你的10000两啊。 展昭站到他另外一边，见他腰间还挎着个鼓鼓囊囊的包，里头应该是从天尊手里抢回来的那两件宝贝。那姑娘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最后她注意到了展昭手中的巨缺，姑娘抽了口气，赶紧松了手。 我不要了，好女不跟男斗。 那姑娘说完就要走，白玉堂和展昭一起退后一步，挡住她去路。 哎， 喂，你们要干嘛？ 我很非礼啊。 哼，小贼，跟我去衙门走一趟。 那姑娘着急，见跑不掉，蹦跶着就喊， 来人啊，非礼啦。 古董街好些人都好奇地驻足观看，有几个还真想过来帮忙的，但一看拦住那姑娘的竟然是展昭，旁边那位白衣公子好像是白玉堂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常州府谁都知道展昭是谁，这两位大侠怎么可能非礼一个姑娘。 看看你们钱袋丢了没，这是个女贼。 话说完，众人赶紧低头看钱袋，随后议论纷纷，原来是个女贼。那姑娘睁大了眼睛瞪展昭，展昭站在她身后。 最近可有不少人家丢了古董啊，你不介意我在这里说吗？ 那姑娘嘴都扁了，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直跺脚。 哎呀，你们两个都是大人物，干嘛跟我个小贼较真啊？放我走啊。 放你走可以，不过先回衙门，有点事情要问你。 我是贼，进了衙门还能出来啊？ 那就看你能不能将功补过了。 展昭笑起来真好看啊。 再回头就见白玉堂抱着刀在一旁站着，女贼叹了口气， 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啊，帅的姐姐我两腿发软。 走吧。 展昭带着他回展府，回去的路上展昭肚子饿了，买了几个大包子分了一个给那姑娘，又给白玉堂。白玉堂照例是不肯在路上吃东西，展昭无奈摇头，白玉堂什么都好，就是这公子病啊。姑娘啃着包子，就听展昭问他， 怎么称呼啊？ 我叫严玲。 三首严玲啊，十大飞贼之一啊，失敬失敬。 展大人，你就别笑话小女子了，跟你们两位怎么比啊？ 我俩算什么？你连天尊的古董都抢了，还怕我俩？ 严玲愣了愣，白玉堂看了看他腰间挂着的那个瓶子，姑娘张大了嘴，瞬间结巴。 天尊！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严玲捂嘴，他刚才还奇怪那位公子哥怎么一头白发呢？ 天尊不是100多岁了吗？为什么那么年轻，那么帅？还好我刚才没调戏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